内累计接种人数的 1.29%。按照各疫苗的异常反应报告率来看，亚斯利康疫苗是 1.37%， 辉瑞疫苗是 0.4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一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葵涌有煤气管道维修工程，去到下午的五点钟，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货柜码头南道去美孚方向的支路会临时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咦，个电话咁极都揿唔到嘅， 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净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啦，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今日啦，3月28日，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啊，你好，中女彭程。 Hello， 曾志豪你好。咁啊，我哋各位中女宅男沙很大嘅听众大家都好啊吓。 系啊。 今个礼拜难过啲嘅，真系嘅。 冇错， 实实吓。 系啊。 咁啊， 呢个礼拜难过啲，咁啊，甚至乎我觉得就即系佢会令你突然间好珍惜每一次见面嘅时间。 嗯，系啊，系啊。咁啊，我哋个监制亦都我哋，其实系我哋 好同 监制啦，我哋好同事严琼啦，啱啱就好突然啊走咗。咁我谂大家有留意我哋呢个礼拜，其实听二台好多节目，好多同事都心情都唔好啦。 系冇错， 即系大家我谂认识二台嘅朋友，有听开节目嘅朋友，无论你对严琼系有几多嘅认识都好。知道呢個消息咧，其實都係真係好愕然嘅。 冇錯， 係啊，我都記得你講俾我聽嘅時候，真係唔識反應嘅完全。 係啊，大家都希望係惡作劇啦，因為開頭都係睇到 Facebook 嘅一個留言咁樣。咁啊，我同彭程就因為而家呢個節目嘅關係啦，因為我哋而家中間有陣時啲節目都係會錄製啦，咁啊，所以我哋會同阿嚴瓊好多嗰啲交接咧，譬如可能叫佢幫我哋去籌備啊、book 房啊，我哋交帶俾佢啊，然後好多呢啲嘢。咁啊，每個禮拜 regular 都一定會有呢一個見面咁樣， 有一個咁嘅相遇啊，大家有一個傾談嘅啦， 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你話有啲咩？ 有啲咩變化呢？其實真嘅，今個禮拜當我哋又係同一日子，又係幾乎固定同一個時間，我哋喺度出現嘅時候咧，你係真係即係佢張台就仲喺度，係啊。不過你就哇，即係個人唔喺度啦。咁啊，好多即係我哋一啲好恆常嘅嘢，突然間變成。即係中間係有變化，我發覺原來呢個變化係你都幾難去即係去接受。即係雖然我哋人都，我同你都有翻咁上下資歷啦，係啊，我哋都見咗好多唔同嘅事情。不過咧，到一啲咁樣嘅轉變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哇，你翻到去嗰個環境，你都係覺得好無常啊，好難適應 真係。係啊，即係所有嘅改變都真係。可以一瞬間就已經在你的人生裏面就出現了，是吧？ 我頭先都鼓勵彭程嘅，佢頭先都喺度喊，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即係嗱，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生命影響生命啊，即係當一個生命佢用呢個形式即係離開咗之後，除咗我哋表達好傷心之外咧，我發覺。佢系真系会影响到其他生命嘅，即系譬如可能佢会唔会令到你会更加珍惜每一天啦、啊？佢有冇可能会令到你更加提醒你要即系重视一啲你应该要重视嘅嘢？我因为老实，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好似手机嗰啲 memory 咁样咧，记忆有限，容量有限，咁可能你应该从今天起都话俾自己听，喂，我有啲嘢就集中多啲。我哋嘅時間，我哋嘅付出有啲算啦。 係啊， 係啊，真係啊。 自從呢件事咧，係啦，即係發生咗之後，我當然都係 好難過， 好傷心啦。只不過心裏邊都真係嘅，我阿瓊真係阿瓊，我哋會好俾心機咁樣，日日都係啦，緊守崗位， 係啊， 做好我哋嘅節目，係啊，咁啊。亦都喺度都希望佢嘅屋企人啊，即係好難接受嘅，絕對明白。即係作為同事、作為朋友都咁難接受啦，相信作為屋企人咧，更加對於呢個突如其來嘅消息更加難接受。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慢慢都消化。我諗我哋睇人生就係啦，人生嘅相遇咧，即係好得意。即係如果又話人生好似一本書咁樣咧，可能阿瓊呢本書唔係好多頁啦，或者咁講啊，但係喺呢本書當中都有我哋所有嘅人，包括你，包括喺我哋二台空氣當中所有嘅聽眾都有曾經喺呢本書裏面都出現過。 係啊，我哋希望每一頁大家每一個片段都係精彩嘅，都係難忘嘅。 嗯， 係啊， 係啊，有一日我哋一定會再次相遇嘅，喺彩虹嘅另一端。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前幾年大家都哇估唔到啊，一個睇落去樣子平平無奇嘅，好似一個村姑嘅佢 ，Susan Boy 啊，係啊 ，Britain's Got Talent 裏邊嘅得獎嘅朋友係 Over the Rainbow 嘅，係啊，送俾阿瓊，送俾所有掛住嘅人，亦都希望係啦，呢只歌曲其實都帶俾我哋有一點嘅希望嘅，真 冇錯， 我哋繼續努力啊嚇。 係啊，前路啦，我哋唯有有時都係向前看嘅。當我哋話即係可能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我哋總係會好多即係睇翻啊幾時代表大過咗咧？啊幾時就覺得自己已經係成熟咗咧？咁啊有時就真係嘅，可能你會即係當你身邊有啲人年華老去，又或者當你會經歷一啲大變嘅時候，你會覺得我成長咗啦咁樣。咁呢啲係會令人好傷感嘅。但係調翻轉咧，亦都有一啲嗰個階段咧，就係你係好啲叫做咩青春咧，好清潔嘅一啲嘅片段咧，佢就會令你覺得咦真係大過咗啦。例如所謂嘅情竇初開，例如如果有一日你會發現你身邊一啲小朋友，佢竟然同你講話会唔会有人暗恋我咧？ 妈咪，我中意咗佢啊！ 系啦，咁即系作为父母咧，你除咗得啖笑之余咧，其实你好明白就系话，咦，衰仔大个咗咯， 爸爸 识得谂呢啲嘢咯。 有几大个啊？ 系咯，几大个？五年班咯，小学。 小学五年班， 其实真系好大个噶啦， 高大可能系嘅。 小学五年班，其实我谂。真系都有翻一定嘅背景噶啦，真系。 啱啱就发生咗呢件事，就发现咗一个小学五年班嘅男同学情窦初开嘅事件。 系 咁啊，喺啲网上嘅讨论区嗰度啦，系啦，引发大家去讨论啦。咁你知细个嘅时候可能，哎呀，佢中意佢啊，佢中意佢啊咁样。 细个成日都讲嘅。 系啊，呢啲都唔出奇啊。但系嗱，即系咁啊，讲下讲下出手。 出手系咩意思啊？ 出手系咩意思咧？ 唔系出咩手？ 唔系出手， 唔系拖我只手系嘛？ 系啊。是出手咧獻禮啊！咁話説依個嘅即係讀小學五年班嘅事件啦，係啦，冇錯，咁就發生係咁樣嘅。咁小五嘅男同學，咁佢中意咗一個女仔，咁於是乎咧，佢出手咩咧？咁啊送啲禮物俾佢啦。咁呢啲禮物唔係普通嘅禮物嚟嘅。 咁其實可能對佢嚟講好普通 的。哇！我真係覺得一啲都唔普通咯。 覺得係基本入門條件， 係咪啊？ 係咯。 哇！我成世人都未收過。 你同邊個講啊？ 冇啊！我同 我自己个同空气讲吓。 哎呀，惨啦！ 哇，送只咩啊？送只嗰啲电子嘅 生果表啊， 生果手表俾佢，系啊，小学五年班送俾一个女仔喎。 系 咁啊，就个女啊，当然翻到去啊，就讲翻俾个 妈 咪 听啦。妈妈，有人送我只生果表俾我。 吓咩嚟？玩具嚟嘅啫嘛。 系啦，我谂都一定以为嗰啲文具铺啲玩具啦。 唔系啊，妈咪。 系啊，真系识响。 你戴紧嗰只啊？ 唔系，仲靓过妈妈可能嗰只。 系啦，咁个妈真系成日腾晒啦， 腾晒， 腾晒点啊？就将呢件事讲咗出嚟，点算？点算？我应该点算好 咧？佢仲要有个前提嘅，佢无端端点解送俾你咧？ 系 佢话我妈妈个男仔咧，佢话暗恋我啊，佢话但系我哋两个冇拍拖嘅。但系个男同学话暗恋我，佢仲送咗呢只三个手表。 咦？呢啲系咪叫做定情信物啊？ 喂，唔系、哦，冇交往、哦，咁点定情啊？佢暗恋我咋？呢啲系叫做表白。 表白 呢啲系叫做送一个即系吓追求嘅礼物。 出手就送追求礼物， 系 表达自己嗰种爱意。 冇错啦。 小学五年班、哦。 嗱，我哋呢个时候请嚟情场经验非常丰富，中环呢一个感情界不知几多 uncle 写佢手上嘅彭大妈。 喂，唔好好多人听。 系冇错。请问你会点样去处理呢？如果你面前你个女儿得五岁啫，唔系五岁，系五年班。 我系觉得五岁真系唔得。 五岁都唔知点讲啫。 咁貴重， 你點做？ 唔係真係咁貴重，即係俾翻，你翻去俾翻個同學仔啦，唔使咁客氣噶啦。 咁我同佢講咩好啊，媽媽？ 多謝你咯，多謝曬啊！媽媽話叫你得閒啦，嚟同我食下飯，見下面喎。 咁但係佢話佢暗戀我，我唔中意佢，我都叫佢過嚟，咁會唔會佢誤會我㗎？ 唔會，媽咪認識你，我介紹咗第二啲黃太個女俾佢識咯。 媽咪啊，點解要介紹黃太個女俾佢識啊？ 即係我覺得咧，嗱，即係 點處理先嗱？佢有禮物同埋有感情兩件事。 禮物呢樣嘢咧，真係有咩點都好啊，真係太貴重， 一定要送翻走俾佢。 一定要係啦，話翻俾佢聽。 回禮得唔得啊？ 唔使回禮啦，喂，同埋呢啲錢一定唔係個小朋友噶啦，係咪先？係咪？ 佢送咗生果手錶俾我，我送翻啲生果俾佢咯。 係佢父母送咩？ 送翻五個蘋果俾佢咯。 唔好啦，系咪啊？即系太贪心啊嘛，啱啱。 即系首先要回翻啦， 要回翻。 最紧要 系 同佢点讲 啦，同佢父母即系系啦，讲翻呢件事。 即系要惊动父母。 咁唔系点啊？ 净系退翻俾男仔得唔得？ 退翻俾佢，咁如果佢缠住我个女，咁点算啊？喂，大家做下朋友好啦。 会唔会已经要教佢就话吓个男仔暗恋你啊？佢坐咩车翻学噶？ 哎呀，唔使啦，系咪啊？呢啲曾志豪啱啱先啊？ 喂，而家世代好难讲喎，点算咧？真系 唔系，我真系觉得咧，咁唔使搞到咁大件事。有啲人话系咪要讲俾 学校 听 啊？系啦， 咁都唔使咁惊动住嘅，自己处理咗。先啦，咁就 OK 嘅，系啊，同个小朋友讲，或者你去接个女放学嘅时候，咪亲自同佢讲，唔使客气啦，多谢你啊，嗱，你大个先咁做啦，系啊，留翻得噶啦，大家做好朋友，慢慢嚟咁样咯。 其实还手表咧就相对简单嘅， 系啊， 点样处理佢暗恋自己个女嗰件事咧？即系因为五年班究竟当唔当佢系真系认真暗恋人咧？ 你好难讲嘅呢啲嘢，因为你中意一个人，其实你都未必嗱，我唔知啊，可能而家啲细路仔都好早熟啦，咁但系咪等佢自然啲咁？样去发展去处理啦，又唔使话棒打鸳鸯，唔得，你哋唔可以见面，唔需要去到 咁 老土嘅。 个女问咧，妈妈，咁我可唔可以同佢拍拖啊？ 唔系拍拖，咪见下面咯。你日日翻去都同好多人见面噶啦。 咁拖唔拖得手啊？ 佢如果上楼梯嘅，或者佢需要你扶住，你咪拖住佢只手咯。 咁平地咧，操场咧，小食部 佢无啦啦拖你手就唔需要噶啦。 嗯， 系啊。 妈妈，我话俾佢听，我结咗婚啦。 你咁早结婚啊？你同边个结婚啊？是不是曾志豪 宋仲基啊嘛， 系咯， 我中意陈伟霆喎，又 系系啊，咁 即系咪即系我都谂紧点处 理 感情呢一档 事？我真系未试过呢啲咁嘅嘢，不过我真系觉得又唔使吓啲细路仔嘅，系啊，或者喺我哋个心目中，我觉得佢哋未必分得清啊，但我又觉得由佢哋咁样自然啲咁样去发展咯。我系好开放啊，呢方面就自然啲。 系啊，或者即系如果系嗰个系我女嚟同佢讲话，你同佢讲我中意嗰个人系姜涛。你叫佢食一条心， 我叫佢话我会食好多包，系啊， 系啦，系好惊佢到时变咗食好多包， 食好多包，跟住我帮你攞卡。 但 系 我中 意 我谂个重点都真系咧，点解佢会买只表？其实系边一个令到嗰个男仔咧都系得五年班？ 咁可能佢见到佢阿爸成日都系咁咧。 系啦，嗱，即系话佢已经觉得小朋友。 交往、傾偈、做朋友，係要送禮物嘅。而且個禮物已經唔再係滿足於咧買個筆袋噶咯，唔 係玩具啊， 唔係玩具咯， 唔係筆之筆啦，係一隻目標啊。 係啊，呢、這個我反而覺得有啲啦驚訝。 我覺得老積咗啲咯， 係 啊，所以我就話出手就係咁解咯。呢啲嘢係咪睇嚟睇得多咧？抑或喺身邊嘅時候觀察到？所以得到咧，定係覺得唔係啊？市場嘅秩序其實而家都係咁啦。我唔會覺得當啲細路唔識嘢 嘅，係係係。 畢竟佢都五年班噶啦。 同埋如果佢家底咧係真係都中上咧， 即係慣咗。 可能佢真係好平常噶，人哋可能送貨嚟，佢俾貼士佢都係一個手機殼。 係咪我哋諗得太多？ 我哋諗得太，我哋太幼稚。 係啦。咁或者證明呢個女仔真係好甜、好可愛、好靚。 我要同我兩個仔講清楚，唔好立亂送手錶俾人。 你過分美麗，如毒蛇狠狠箍緊彼此關係，彷彿心人無窮無底，終於花光心計，信念也都枯萎。怪我過分着迷，換來愛過你那各樣後遺，一想起你。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被挑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破，怀内能多一多，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 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累计确诊个案11446宗。患者是一名24岁女子，从印尼抵港，她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14日累计新增188宗个案，包括110宗本地个案，当中29宗源头不明。另外，消息指新增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个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相信復必泰疫苗的問題是個別問題，其他疫苗早已注入針筒又不用稀釋，出現同樣問題的機會很微。許樹昌在一個電視台節目表示，新冠疫苗去年底才面世，接種之後抗體可以維持幾耐需要時間研究，但即使自然感染，抗體都可以維持6至9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一些數據顯示接種疫苗後抗體水平會更高，因此相信接種疫苗後抗體可維持不少於1年，一般來講打2針已經足夠。他又說，當局正與其他城市商討設立旅遊氣泡，當本港疫情受控，已接種2劑疫苗的市民前往有關城市，如果出發前及到埗之後病毒檢測結果都呈陰性，可能獲豁免檢疫。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表示，當局現正展開2圍條碼樹木標籤計劃，希望加深市民對樹木的認識，加強對樹木維護的關注，協助減低樹木倒冧的風險。黃偉麟在網誌表示，目前全港大約有170萬棵由政府負責恆常護養的樹木，發展局積極探索應用各項智慧科技管理樹木，以提升樹木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成效。二維條碼樹木標籤是其中一項新措施。發展局樹木管理主任陳婉文表示，預計明年初會首先為大約200萬棵行人路旁的樹木展示二維條碼標籤。美國指責緬甸尋日的示威導致多人死亡，令人震驚。國務卿布林肯以恐怖統治形容緬甸軍方，指責他們為了一小撮人利益，不惜犧牲民眾的生命。緬甸多處尋日有民眾趁建軍節上街，報道說在安全部隊鎮壓的行動當中，超過110人死亡，包括小童，是軍方發動政變奪權之後最血腥的一日。而外界估計由上月初至今超過440名平民被殺。美國、英國、日本、澳洲等國簽署聯合聲明，譴責緬甸軍方施用暴力，強調根據國際行為標準，專業的軍隊是負責保護民眾，而不是傷害民眾。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本週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中期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66%，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北围。另外，大埔新围仔路有道路工程啊，直至今日下午5点钟，近住大埔游泳池嘅一段新围仔路去丁角路方向全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娩。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我知道星期六日啦，系啦呢咁嘅时间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啊，走去行下山。 咁梗系咯， 系咯，如果都冇地方可以去到啦。 呢个系唯一一个咧，所谓疫情带俾我哋一个比较正面啲嘅改变咧，就系唔再行商场，出去行山。 系 啦，咁啊，更加多人咧，有两个原因嘅，一个就系疫情关系啦，咁、另一个原因咧。其实都同拍拖有关嘅，仲记唔记得我哋咧之前讲过咧，就系话，有啲人想拣一个所谓女朋友啦、以前就好耐年前啦，就话啊，不如去麦记，系啦，就用呢个嚟检视嘅，即系哇，讲咗都十年啦，起码都有，我要哦咩？如果你揾到一个肯跟你去麦记嘅女人咧，就唔知点点点啦， 捱得啦呢个， 系啦捱得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后来咧就改咗啦，有啲人就觉得即系太老土啦，你用呢啲即系谂住用挨苦经济实力。不如带个女仔行山， 系 啦，因为咧带女仔行山咧，个个都可以见到好多嘢嘅，例如个妆会融啊，辛唔辛苦啊， 见到佢就咁着个 bra top 添， 好呀，哎呀，你一讲我就已经好想去行山啦，真系， 我而家走去行山啦， 你都着 bra top， 成日都见到咁嘅场面，哦，边度咁啊，梗系唔好啦，俾蚊咬， 我惊你冻亲啊， 系咯，我年纪大啦，着翻件风褛，拉链拉到上颈，哎呀，唔该晒啊，真系啊。咁我梗係会好小心㗎囉， 啱 啱先。 所以 但我觉得最麻烦係咩呢？对于我啲咁屙过嘅人嚟 讲。做咩事？ 即係最麻烦就係人有三急。 哦，係呀係呀。 嗰啲厕所真係啦。 喂，但你哋女人已经天生有个能力㗎喎。 点呀、 你哋可以唔使去厕所㗎喎、 死人烂人。 你哋係真係有呢、這个我成日都好想解剖你真係呢。我老婆又係咁同我行街行到一半。佢话唔想去厕所。唔好理佢大定细啦。佢话佢想去厕所。跟住我咁去囉。咁商场我唔去，我咁你想点啊？翻屋企先啦，但我哋啱啱出嚟啫，翻屋企先。 哦，咁你老婆更加， 她能够 更加忍得， 好得。 唔系，我都会拣个干净、稍微干净嘅商场去解决。 哦， 咁但系你去到荒山野岭咧，其实好老实讲， 咁咪大自然咯。 而家行山嗰啲厕所咧，都真系好污糟。 系啊， 即系湿湿荒山野岭啊，又污糟邋遢啦，咁样嗰啲。荒山野岭嘅话，我谂都有时都 即系宁愿唔去厕所咯，唔系即系宁愿唔喺厕所度去啊。 荒山野岭哦，反而我试过有一次 系啊， 我反而试过有一次喺北京， 北京 嗰次跑步 系 旧年嘅事，前年嘅事，前系啦，前年嘅事啫嘛。北京跑翻嚟香港嗰一次， 净系再前年啦， 再前年嘅事啦，系啦系啦系啦，冇厕所行到冇厕所，跟住之后嗰、那个即系司机大佬咧，即系车，因为系。我哋跑緊步嘅時候，有架車跟住我哋啊嘛。問司機大佬，司機大佬問佢有冇廁所，我都唔知喎。唔緊要啦，我俾把遮你啦，你跟住之後，你遮住就得啦。 縮骨遮定係太陽傘啊？ 縮骨遮。 誒，咁你咁瘦 OK 啦。 一支我都冇用到， 冇用到， 係 遮都唔用， 唔用遮。然之後揾到廁所為止，但係都係好難頂。 係 咁，所以係麻煩㗎。 冇錯冇錯，嗱男人 你哋好好多。 男人是好啲嘅，传说中就是拧转面已经是厕所啦嘛。 嗯， 系啦，我细个已经得到呢个教诲噶啦。不过你叫我荒山野岭， 你试过噶？我记得你话你喺上咩 沙漠嗰啲咪试过咯？ 有冇遮？ 冇啊！要，因为地平线嚟噶，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沙漠唔系啊，沙漠嘅特征系地平线啊。地平线嘅意思系，就算你企喺九龙塘，你望对落裤都仲见到我噶，因为平噶，我已经行到落裤咁远啦，你都仲见到我。 咁好好亲切咯。 嗰个 shape 啊，你仲见到个猫喺度啊，冇错啦。即系呢个系喺呢啲荒野咧最尴尬就系、是、你已经走到好远噶啦， 但系都见到 佢都仲见到你，所以你唔遮唔得噶，即系佢直情系冇任何一种变化喺度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叫我去 荒山野岭啦，你行 小解咧 冇问题，你行 我都惊噶， 惊咩啊？ 小解咯，我都惊俾人睇到噶。 有乜所谓啫，男人 唔得噶， 你又惊啊？ 我都有冰清玉洁嘅一面噶， 攞本书遮住咯， 系咯。咁啊，而家就讲紧啦。当你谂住追女仔，就约个女神去行山嘅时候， 好啊。 如果人有三急咁点算咧？ 系咯。 而呢个人有三急，如果仲要系大急嘅，咁点算咧？小急就 OK 啫，小急直情系冇人理你啊！ 即系呢啲咧，就要准备咯。 准备咩啊？ 就系、是、明明约女神之前嗰日食嘢就要小心啲、 啊。你又讲得啱， 系咪啊？ 同唔系，其实同你跑马拉松一样。 系啦， 即系你冇理由谂住喺你嗰六个钟里边计埋一程系去开大噶嘛？ 系啊， 系 唔 得噶嘛，真系 唔得嘅，唔得嘅，所以你要安排好，系啦，咁啊，一系就去搞清楚先啦。 系啊，会啊， 会啊，清楚啲。一系咧，你就真系嗱，食嘢食清啲，即系唔好咁论尽啦，要去到突然之间人有三 三日前唔食嘢， 咁又唔得，咪冇力行啊嘛， 咪 力嘅表现嚟噶嘛， 冇力系咪拖住佢咯？可以。 我怕人哋拖翻，得我依家幫你 call 直升機啊！ 咁而家佢咧就話有個網民咧就分享佢個故仔，就話佢同個約咗，佢話佢約咗個女神去行山。咁咧仲話咧喺行山嘅過程裏面咧，可以話係即係話題甚多，氣氛甚好。 佢哋都已經曖昧咗一排噶啦。 冇錯啦，仲話咧，當我哋上山落山嘅時候咧，少不免都有啲行行上上咧。佢俾我摸住佢隻手拖佢、可能係过一个石级啊行、过一棵树丛仔啊咩都有啦。 掂到佢。 係啦即係话呢係一个正面嘅。 Yeah. 有好感嘅。咁、 嗯、 正当一切就向住顺利村嘅方向进发啦。 係。 谁不知。 噔噔噔噔。 晴天霹雳。 哎呀。 佢由顺利村一转就转咗去平石村隔离嗰度。爆石村。 突然间面容扭曲， 系啦， 即刻块面哇，即系流晒汗咁样。 而根据佢嘅形容咧，佢话直情系急到咧，好似如果你唔去，佢就会自己走出嚟嘅嗰种程度。 Help， 点算、啊？ 所以佢连忍都冇办法啦，佢就唯有即系好尴尬咁啊！我想去一去厕所。 喂，咁去厕所好正常啫。 好啦，咁啊，最惨就系头先我讲一样，即系等于系沙漠里边，点都见到你嘅。咁佢喺山间嗰啲，佢山间嗰啲地方，佢话咧佢就只能够喺草丛山边度就处理啦。 哎、 而最尴尬的地方咧就系、是，因为毕竟嗰个系一啲荒郊啊嘛，即系你谂下，你唔系一个郊野公园，郊野公园咧有晒台有晒凳咧，你都仲可以叫话啊女仔你就坐喺度啦，我就去远啲嘅地方，等你见唔到我嘅，咁啊唔好咁尴尬啦，荒郊野岭。咁你冇理由抌低个女仔喺一个山头，自己走去另一个山头噶嘛？ 你喺隔篱等我咩？ 佢话个女仔又唔方便行开，佢亦都不能走好远。佢话基本上咧，个女仔就喺佢附近嘅地方就等佢，即系完事。 即系近在咫 尺。系啦， 咁样。 咁佢嘅形容就话，我谂味就闻唔到嘅，不过好明显就系大家喺一个视线距离咯。其实呢下真系最尴尬， 好尴尬。 系啊，即系你话我同你讲，我喂转头啊，我兜个圈，你见唔到我。 等一阵啦，我依家翻嚟啦。 系啦，咁大家意会其实就争好远嘅，意会同埋望到。咁佢话而家即系接近系望到你嘅人影范围喺附近，咁然后佢仲要喺度等佢。咁你谂下等嘅过程。你可以十秒钟解决嘅，你都唔想拖到十一秒。但系有阵时呢啲嘢就你越心急就越咩噶嘛，即系你谂下嗰个过程几咁煎熬。 系啊。 哇，咁然后佢话佢即系终于搞掂咗啦。 终于搞掂咗，咁跟住然之后都好好、啊、喎。其实嗰个女仔。 例如 佢 当冇件事发生。 诶、我有消毒湿纸巾啊，我借俾你抹手啊。 咁咪仲尴尬？你即系话污糟啫。 咁你去完厕所都应该要洗手，不过都知道荒山野岭冇水洗手，不如就抹翻干净佢啦。 系啊。 咁当然啦，做咗呢件事之后，嗰啲气氛都梗系有啲紧张，同埋有啲尴尬噶。 佢话直情系冇咗个话题，唔知倾 咩好。净系有乌鸦飞过嗰啲。哇，嗰个风景都唔错嗬。我哋唔好咁大啖吸气住啊，都系攰唔攰啊？不如饮啖水啊！真系冇嘢好讲。 最令我 你可不可以当冇见过头先我做过的事？ 其实真的很难忘啊！识咗两 最难忘你一个痛， 识咗两个几月，大家即系有啲互生情愫，有啲好感，就谂住之前都摸咗佢只手啊，谂住都借住行山都可以再走近一啲。果然真系走得好近啊，肉白相见，唔系即系都劈劈都见到咁啫。 冇见到啊，你 唔 好乱 讲啊！挥手都见到嘛。 即系但系其实系意会想象嘅。 我觉得都将自己最真实嘅一面同埋。咁急起上嚟，你真系冇得忍嘅喎，唔通佢赖咗出嚟仲尴尬咁大个人。 所以我哋翻嚟，不如一齐讨论下，其实究竟喺呢件事里边可以点处理，可以点面对？你有冇啲类似咁尴尬嘅事发生过喺你同你嘅伴侣身上呢？ 喂，仲要系啱啱识嘅， 系啊，佢唔系追到手 嘅，系啊， 系啊，仲系暧暧昧昧啊。 追到手就话啫， 吓， 即系都好明白。 嗯， 但系未到手，究竟会唔会影响个印象呢？应该点样打破呢个沉默嘅气氛呢？ 翻嚟研究下啦，系 Slip and slide. Laura Ellen. 直记得草蜢嗰个版本。 系啊， 草蜢嗰个版本系咩嚟噶咧？ 哦，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主角是你， 伤心的主角是我， 系啊， 咩挽手一起？ 而家就系本来谂住挽手嘅，已经挽咗噶啦。不过， 哎呀，你唔好咁讲啦。 有三急之后咁尴尬，草丛搞掂咗啦，呢个男仔咁啊，点咧？ 佢自己讲咧，就话当下气氛有啲尴尬啦，仲话跟住好似都联络冇咁频密添。 哦，系啊， 系啊，我记得佢话好似都冇再特别联络好多咁样。 系啊， 系啊，咁啊嗱， 即系个女仔其实即系失晒分啦，喺今次嘅呢个行山突然人有三急嘅事件当中，系咪？ 你讲边个失咗分啊？ 唔系，即系嗰个男对个 男 仔 失咗分， 系咯。 但系嗱，呢个就我哋个疑问啦。头先阿彭程就好。你好似好想象唔到，咁其实呢个系你觉得系自然现象啊嘛，系嘛？ 唔系，咁你急 系咯， 急系真系自然现象嚟噶嘛？ 系 系嘛？你都唔想，你唔好讲话同个女神去行山嘅时候发生咁嘅事啊！ 嗯， 其实你无啦啦走去行街，你都唔想发生啦。 嗱，而家佢话其实我睇清楚啦，佢就话咧。佢话唔知道会唔会我哋两个人嘅缘分就咁终止咗。佢话因为好难先揾到个啱倾嘅地方。佢话咁会唔会就咁就断咗咧？咁样哦，如果咁又其实就唔使咁惊喎。 系 系咯，其实又应该冇嘢喎。嗱，而家咧就好多人就出谋献策咧，就话点样可以喺当下咁尴尬嘅地方，即系 挽回翻咧？ 挽回翻咧？咁啊嗱，即系我哋而家当然呢啲叫做马后炮啦。亦都系讲风凉话啦，因为我哋而家安安全全啊嘛。我唯一谂到嘅就系咧，唔好避，主动讲， 嗯， 系啦。不过你点样主动讲得嚟，又唔好太尴尬咧，因为你都要顾及下对方嗰、那个，唔通一齐讨论你个 quality 咩？ 系啊， 或者你个形状咩？ 系 咁啊，唔系讨论呢啲嘢啦。咁譬如如果我而家马后炮，我就会建议你， 你会点样力挽？ 就系讲头先讲嗰啲经历。哇，对唔住真系。不过上次你知唔知我试过去新疆？嗰、那個羅布泊沙漠嗰度，哇！旅行嗰度去廁所啊，重大件事， 嗯、 真係由樂富行到九龍塘，你都見到我企喺度噶，好慘啊！或者即係唯有 休自己一默啦， 係啦，或者即係將呢啲事咧就將佢係啦拉闊啲。其實咧，其實你最尷尬嘅就係唔好俾人聯想起頭先嗰啲物理上面嘅。形状啊、气味啊，唔好理嗰啲嘢啫嘛。如果你将佢变成系嗰啲啊，我试过去旅行遇到咁尴尬嘅，咁如果个女仔唔系真系太过难受嘅，佢、都会识得配合你。系、啊，我都试过咧，去北京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我同你咁样，撒开咗佢， 撒开咗佢啦。但系啊，呢啲嘢好平， 系好尴尬嘅。 好彩我有带湿纸巾咧， 系啊，好尴尬嘅真系，系啊， 即系破坏印象嘅嘢咧，其实大家都唔想。不过我谂啊，人生里边都总系可能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即系睇下对方系啦， 系啊， 肯唔肯接受呢个自然现象啦？ 你系个女仔，你会觉得有几咁大件事啊？ 我觉得啊，我系好平常心咁去睇嘅咋，因为即系你急。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急真係都冇乜辦法，只不過係因為你要就地正法，即係呢件事，咁所以先至造成尷尬咯。無論我對佢有冇好感都好啦，我都會當一件係好平常，即係發生嘅事咯，我唔會話係啲乜嘢咯。咁但係你話影唔影響發展，咁就。唔係因為呢件事咯，真係因為大家個相處即係夾唔夾得嚟啊等等咯。 不過咧，我係咁樣諗嘅，呢啲即係人有三急嘅事咧、我成日都會覺得係人嘅弱點嚟嘅。我明白佢係自然現象，但我會覺得呢個係弱點嚟嘅。即係咩叫咩叫 忍都忍唔到，點樣弱點啫？ 人嘅弱點係咩咧？譬如你想象下。譬如可能你本来喺嗰个场合，你出现嘅形象咧系一个所谓高大全嘅形象，哇！你可能就系嗰个讲者啦，你系嗰个嘉宾啦，你系嗰个重要嘅来宾啦，你又即系衣着光鲜啊，着晒西装啊，谈吐风趣幽默，你赢晒啊，成个势你赢晒啊！ 突然间 咧，你系要俾人哋个个都即系重点系咩咧？系俾人知道你去厕所，仲要个个都意识你系要去开大，然后最惨嘅就系、是。唔系就系你去咗好远，即系唔知道你十五分钟翻嚟做咩，而系可能你就焗住就喺隔篱房、你可能系要俾人哋 知道、睇到、听到 、哇！我咧会觉得咧，到你由嗰个厕所出嚟嘅时候，个气势唔见晒。 明白。 你直情可以出到嚟咧，本来你仲谂住咧，好即系好英伟咁样一个白马王子， 就行上台啦，跟住 一个系啦，突然间我觉得咧，嗰个一个去厕所。仲要咁近距離嘅動作，就會啲人望住，其實你都係 係，唔係我明白。 屙成點啊？你 我明白啊。所以咧，就頭先你講呢樣嘢，即係呢啲嘢咧，就係危機之中，睇下你點樣能夠執生翻啦。即係譬如話，哎呀，真係衰啊！邊個叫自己咁餵食啊？死咁，即係食咁多，真係尷，即係令到人好尷尬啊！下次都係唔好啦。即係有陣時一啲位咧，你就係要救翻自己咯。 都定係唔提會好啲啊？ 咁但係如果好似你頭先講到個場面咁樣啊， 係啊， 跟住你要再出翻嚟都要做嘢，咁點啫？ 譬如以前嘅卡拉 OK， 我諗翻起啦，最容易嘅唔知會唔會？唔係唔係啊！卡拉 OK 裏邊以前有啲靚啲嗰啲啫，佢咪有廁所嘅。咁即係當然，我估你如果你開大，冇理由特登去嗰度嘅。但係如果你喺嗰個環境， 嗯， 咁有冇發生過咧？ 豪仔好似咁啫嘛。平時我哋喺辦公室裏邊或者學校嗰度係咪啊？你入到個廁所，突然之間你要開大，隔離嗰個有人，你出翻嚟嘅，見到嗰人你又識嘅， 係啊， 其實係情況都係一樣嘅啫嘛。 但係你知唔知我真係咧，我會好在意開大呢件事。我舉例咧。最近我要去排氣啦，咁咧佢嗰個排氣室裏面咧，佢有廁所嘅，但問題就係咧，咁佢個廁所容量真係唔大，佢係嗰個男女係即係都係同一個啦，只不過分開曬一格格獨立嘅，但係個問題佢獨立得嚟咧。 佢上面通窿嘅。 唔好話通窿啦，你直情入到去咧，我諗你解褲頭啊，佢都聽到你解到第二粒嘅。好啦，咁於是乎咧，你知我有幾次咧？我就真係準備去排氣之前，我就先去揾咗個廁所排一毒先，我就遠離嗰個排練室，因為我真係會覺得 麻煩啦。 係啦，雖然你可能話喂，大家都係即係做演員啊，你做嗰啲又唔係有咩女神喺度，你要去咩嘅？但我都會唔想俾人哋喺隔離聽住你啊！ 盡做到就梗係最好，就係自己喺私人嘅空間裏邊， 即 係唔識嘅或者唔被受騷擾嘅情況啦。所以咪就話個準備功夫要做得好咯，真係要做咗嘅，咁咪。就面對現實咯，係咪？我真係急嘅，真係屙完，真係去完，洗乾淨隻手行出嚟。嗱，我有洗手， 昂首挺胸。 係啊，喂，我做正經嘢啫嘛，又唔係做啲乜嘢，啱唔啱先？ 你 都會做嘅嘢係咪啊？ 先生，你掛住洗手，你咪休褲。 喂。蝙蝠俠啊，都有軟弱嘅情形啦，何況我哋同平常人係嘛？我有時都係咁安慰自己嘅。你估姜圖唔使啊？ 佢唔使咩？ 唱好歌俾佢听，梗要啦 ！Master Class 姜涛，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大师不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如糖。谁歌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查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湿糖，甜要当一粒姜糖。 边，推测平壤几年前开始研制的弹道导弹潜艇或者已经接近完工，准备下水。北韩领袖金正恩2019年曾经访问船厂，参观改造的1800吨罗密欧级潜艇，又是1月的阅兵，公开疑似北极星5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南韩情报部门去年11月表示，北韩正制造两艘可以搭载弹道导弹的潜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响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消防局咧，较早前咧有架坏车噶，咁坏车拖走咗噶啦，第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敬请小心。而黄竹坑的南朗山道咧就有个铺设煤气喉管工程啦，去到听朝嘅六点钟，南朗山道近陈南昌纪念学校一段咧会暂时封闭。清明节嘅交通安排方面啦。在沙岭直到下午的六点钟，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敏感路交界一段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打了之后是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些副作用。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个针口会有些痛，可能有少少肿，越后生的那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另外常见的副作用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是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的，烧又不会烧到很高的微烧，第二针那个反应会犀利一点。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會唔會中意中女？我覺得中女係好有魅力嘅，尤其係譬如話我媽咁樣啦，當佢發現咦今日啲雞蛋貴過尋日，佢就會好據理力爭。即係我覺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細微嘅執著，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係扮演好重大嘅意義嘅，所以中女都好可愛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是张敬轩。 好了，我哋唔行山啦，我哋翻翻落嚟啦吓，翻翻嚟陆地呢度啦吓，节目咁啊，今日我哋当然咧会稍后时间出现有名人嘅爱情故事啦，咁啊同埋咧喺呢一个时间啦，咁就一定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啲好歌同埋靓歌嘅吓，今日。哇！介紹的呢一隻歌，我相信大家都係充滿咗呢個懷念的味道啊！都係究竟係邊一隻歌呢？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系咯，都去到三月尾呢啲时候啦，嗬，仔吓，每年差唔多去到呢个时候咧，都一定会怀缅佢嘅歌声嘅。 冇错，哥哥。 没错，哥哥张国荣的。 开咗我哋嘅，今年足足18年啦，已经。 我啱啱想话，好难再计啦，因为你觉得佢都未离开过啊。 听下。 呆坐半晚，咖啡早，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但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上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泛足泛滥，垂下了眼，压抑上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错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才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冇错，呢只歌系哥哥嘅《想你》啊，1988年嘅时候推出嘅 Virgin Snow 嘅唱片，亦都系加盟新艺宝唱片公司。Summer Romance 之后推出的第二隻唱片是里面的这一隻歌啊，这隻歌是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的作曲是的，填词的朋友就很熟悉了，小美， 是小美来的， 但也有故事的，真的是 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其实我想呢，就不是只是由这隻歌开始讲起了， 应该是要跟哥哥的合作，小美 跟哥哥的合作开始讲起什么呢？是另外一隻歌曲，由有谁共鸣的时候开始的， 是 的，小美是应该第一次的时候就跟哥哥一起合 作，他说他那时候是新丁， 是的， 就是我们明明觉得小美已经是填词界里面的，就是江湖分量很重，不过他总有出道的时间， 他当年就刚刚出道了，他写了这一首歌，没错，有谁共鸣，哥哥其实对其中有一句都很有意见的，就是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咁咧，佢 而家聽我哋完全覺得冇問題啊！ 係啊，嗱，哥哥嗰陣時又覺得咧，好似唔係幾好啊， 係啦，唔知係咩唔好啦， 係啦，咁但係小美又覺得，喂，唔係喎，即係呢個係好似講咗佢自己嗰啲性情咁樣喎， 係 唔改。係啦，咁於是乎咧都堅持， 嗯， 咁哥哥雖然有啲啲嬲。但系佢又覺得啊，呢、這個女仔都真係啊，幾夠膽喎 嚇！係啊， 咁啊本來掉咗垃圾桶噶啦，都執翻起佢，就錄咗呢一隻歌。 係 呢個係佢哋即係第一個合作，亦都係奠定咗真係不打不相識嘅呢一份感情。 咁啊，有誰共鳴亦都成為咗哥哥第一首金曲金獎啦。佢、話當時佢攞咗一個咁樣嘅獎項嘅。你睇翻呢段過程咧。佢就真係说明咗，第一就小美要坚持啦，第二亦都有一个呢懂得欣赏佢坚持嘅张国荣，咁先得嘅。 係呀，冇错。咁亦都係因为咁啦，咁大家开始嘅交往方面呢又会係多啲啦。咁、我睇返啲即係访问里面讲啦，咁小美都话哥哥都系一个好真性情嘅人，同埋对朋友好好啊。嗰陣时呢，小美话佢喺电视台做嘢嘅时候呢，咁每一次都系拍 MV 啦。咁哥哥呢见到小美呀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啊，哇！都逼喺啲外景车度，等我车埋你啦，咁样。 即系坐喺哥哥架大车度噶咯，等于系。 系啊，冇错。咁大家又倾下偈啊，咁样啦吓。咁跟住然之后咧，大家亦都有啲生活嘅分享。过咗阵冇几耐咧，有一次咧，哥哥就同小美讲，佢话：小美啊，我写首歌啊，你可唔可以帮我 填词？ 填词啊，咁样。嗱，我想咁嘅，我希望首歌咧，个意象咧就好冷嘅，咁所以咧，嗰啲词都系有呢一种咁嘅味道，咁就得噶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 小美就真係啦，首次真係為咗哥哥喺佢即係第一次寫嘅歌裏面呢幫佢寫呢一首詞 上嚟， 就係呢一隻歌上嚟啦。 哇，咁你諗下個歌詞完全係符合咗佢嘅要求啦，因為頭先講外坐半晚咖啡，早滲著冰冷，咁咖啡係冷，外坐半晚被風吹都冷， 都冷啊， 心淡又冷，掛念你又冷，長夜又冷，晚風又冷，全部就仲話瞓喺泥灘又係冷，哇！ 咁啊，完全係貼合咗，係咪哥哥的意思？ 係啊，我就即係見到呢一啲可以話已經係傳奇人物之間嘅交往咧，你會覺得好有型啊！即係高手過招咧，佢俾一個好明確嘅指示，但係佢又唔會咧喺個細節上面要求你話我要有呢幾個字，我淨係想要個 mood 好冷啫嚇、啊！即係甚至乎究竟呢個好冷嘅，你點樣 get 咧？呢個真係好考功夫。 我想冷嚟有啲冰啦，跟住但係又唔好太凍、啊。 因為咧，你諗下，即係認真啊！如果你話咧嗰個填詞人，如果佢唔機靈或者佢唔係同佢有共鳴咧。佢個冷，如果佢就淨係喺個風景嗰度好冷，即係可能你話佢身處一個好冷嘅地方，但係可能你掂唔到佢嘅心態啊，佢個遭遇嘅冷。而家咧個歌詞係好重嘅，因為阿哥哥裏邊嘅歌詞就話咩，即係痴心像馬戲似小丑，即係呢啲就係明顯就好明顯係一種即係好好悲傷啦，係一種好冷峻嘅一種感覺。咁啊呢啲真係傳奇配合啦，佢哋兩個 係啊，咁啊卒之。都真係好滿意喎、 啊， 話哥哥係啊，呢一隻歌都係哥哥第一次嘗試作嘅歌啦。 係 咁啊，寫咗歌詞之後咧，咁啊， 我一 take 搞掂喎、 啊，超級犀利啊！ 一 take 喎、 啊，錄音室就錄一 take 搞掂啦。攞咗歌詞之後好中意啦，小美形容就話：哇，好似啲小朋友咧俾咗粒糖佢，咁開心、啊， 好容易滿足到。 係啊，冇錯。咁啊，所以都真係小美自己都話啦，係好多謝 Leslie 對佢嘅信任啦。跟住然之後，大家都有繼續唔同嘅合作。 係啊，咁啊，我覺得。睇佢哋嗰啲叫做交往嘅一啲點滴咧、其實你反而就見到咧，究竟兩個唔同嘅創作團體咧，大家佢哋點樣互動咧？譬如佢有一個就話由零開始呢隻歌，佢話呀哥哥咧就俾咗個曲佢，咁啊又叫佢填詞啦，咁點知今次咧就得一個要求啫，佢就話 demo 版裏邊咧有一句歌詞，你點都唔好同我改，就係、是、Will you remember me？ 係啦，咁啊當時小美哇犀利喎，唔使一個鐘就搞掂。 真 係犀利，即係甚至乎當然中間又試過有啲蝦碌啦，佢話填咗歌之後咧就跌咗喺車度啊，咁啊又要自己再周圍揾翻啊咁樣，咁然後最後佢話最後哥哥就亦都好容易就即係錄好咗由零開始，不過就竟然就講咗句説話喎，佢話如果我以後唔再唱歌咧，你話呢一首歌做告別曲好唔好啊咁樣，由零開始，哇！ 所以真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大家嘅交往當中咧，就係喺呢啲一點一滴裏面咧，就慢慢咁樣去即係累積啦。即係至到唔單止係喺工作上面，大家有好多即係唔同嘅交流啊，私生活上面大家都有互相分享， 感情世界都有， 感情世界都有啊嚇。咁啊，所以即係回顧翻佢大家彼此之間嘅合作，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傳奇啊。咁啊，呢一隻歌頭先都講啦，都係阿哥哥嘅寫嘅歌。其實阿張榮寫嘅歌唔係話真係咁多，呢一隻係第一隻歌啦，上嚟啦。跟住仲有頭先講由零開始啊，風再起時啊，大熱啊等等啦。咁啊，哥哥都有寫歌俾第二啲歌手，好似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嘅王菲嘅《忘掉你像忘掉我》咁样，咁我仲记得呢一只唱片咧，《Virgin Snow》咧，好似都特登去到加拿大拍唱片封套嘅，着住咗好厚嘅褛，跟住然之后戴住一顶好似好 fur， 系好多毛 啊哈， 应该系皮草嘅帽啊咁样， okay， 非常之咁有型。 系啊，嗱，咁今年就哥哥离开十八年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近日都有个活动，就不停都有即系提醒大家噶啦。就由阿蛋哥咁啊，同埋阿哥哥前经理人陈淑芬啦，同埋得到糖糖嘅批准啊，即系佢即系阿唐学德糖糖啦，就会喺四月一号咧七点半至八点半咧就会有一个网上音乐会，就播放由糖糖亲自改名嘅叫想你张国荣嘅音乐会，咁有好多嘉宾咧亦都已经曝光啦，譬如话有莫文蔚啦，有阿 Chillam 啦，仲话要点名咧，叫阿 Chillam 一定要唱风继续吹啦，咁有好多朋友即系可能都会喺度帮手啊，咁四月一号嘅时候咁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就一齐怀念哥哥， 怀念哥哥一齐欣赏系啦佢系啦嘅经典之作啦。咁至于呢一只歌即系想你啦吓，咁唱片方面咧就叫做 Virgin Snow 啦。咁原来咧都话呢一张专辑嘅歌名咧，咁都嚟自其实哥哥参加。 呢個嘅歌唱比賽入行嘅時候咧，係啦，冇錯。當時咧，佢參加一個1977年亞洲業餘歌手大賽咧，攞到亞軍。佢唱咗 Don McLean 嘅 American Pie。咁呢一隻歌咧，就係嚟自咧Don McLean 嘅另外一隻英文歌曲《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其中嘅一句歌詞嘅，佢話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咁所以咧，又話哥哥因為好中意呢一首嘅英文歌，咁所以咧就將歌詞裏邊其中嘅呢句係啦 ，Virgin Snow 就變成咗佢呢一張專輯嘅名啦。即係樣樣背後原來都有咁多不同嘅意思啊！1988年嘅作品啊，有哥哥嘅上嚟，系佢自己亲自作曲，亦都系小美填词嘅。欣赏歌曲嘅时候都真系啦，唔单止睇到哇嗰种好冷峻，头先都讲过啦，哥哥俾咗指示嘅小美嘅感觉，里面都充满咗热情啊，但系彼此之间嗰种深厚嘅交往。 我中意佢拍《Virgin Snow》呢个 CD 封面嘅时候，原来佢讲咗一句：揾个摄影师跟住我影相得噶啦，我点影都咁靓仔噶。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才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好啦，我哋又翻嚟节目啦，中女宅男沙恒德嘅，我哋继续行程有曾志豪啊。 系啊，之前我哋咧就讲过有一个即系朋友约女神行山啦，结果个男仔人有三急，佢觉得好尴尬，破坏咗佢同女神呢一个完美嘅约会啊！咁我哋梗系希望佢就一切好运啦，因为人哋都冇话唔同佢交往噶，佢不过佢觉得好淤啫咁样。咁啊，我同阿彭晴都谂紧，你话喺呢一啲即系 我哋好多淤嘢发生过 嘅，淤嘢发生，就算唔系就系讲我哋咧，可能收音机嘅朋友，你都试过可能同你身边嘅人可能系交往啊嘅时候，究竟有冇发生过一啲尴尬事咧？仲要其实唔一定系同呢啲即系屎尿屁有关，可能系一啲第二啲嘅情况。 你啦， 我记得嗰阵时我试过咧，应该就系、是、应该好耐啦，耐到我谂啊，应该 year one 咁上下啦。咁啊嗰阵时咁啊，你梗系追女仔啦。咁我记得又约咗一个女仔，咁啊带佢去睇电影。哇，我仲记得啊套戏咧系《自梳女》啊，耐到咧即系自己可以 check 翻年份啊，好似有杨采妮。 你拣定佢拣噶？ 唔记得啦，不过咁文艺嘅都系我拣嘅。 Anyway, 自吹自擂，咁啊，但我就记得咧，嗰幕系咩咧？就约佢去睇戏啦，咁啊，梗系自己买飞啦。咁啊，点知买完飞之后咧，咁你嗰边买完飞，顺势入场会经过 小食部噶嘛。我印象中啊，因为太耐啦，好似系个女仔咧，佢都话啊，会唔会买啲嘢食啊？唔知炮谷啲咩嗰啲啦。但系嗰阵时，我元朗收劫到一个地步，我买完嗰两张戏飞 之后点啊？ 我已经冇钱可以买任何嘢，即系我连一杯汽水、一个炮谷，你知嗰啲炮谷岂有此理？几廿年都咁贵噶嘛，真系几廿年都咁贵噶。我系已经俾唔到钱啊，买炮谷同埋买汽水啦。所以咧，我记得我系完全当冇听到佢嘅讲嘢咧，直接就唔知兜咗圈咧，总之就一齐就咁入场。系啦，咁结果就梗系两手揈揈啦。 嗯， 你连一杯汽水都冇买到啦，冇汽水，冇炮谷，咩都冇咧咁样。咁你话佢系咪好介意咧？又好似冇咁表达出嚟嘅、 嗯。 但你自己咧， 你好内疚。 嗰下你活得好懦啊，即系内唔内疚又可能未去到咁沉重啦。但你就会觉得，点、解我做唔到嘅呢一格？ 点解我唔带多几廿蚊出嚟啊？ 系啦，咁啊实际冇咁多钱啊嘛。嗰阵时又冇做嘢，你冇呢个经济能力，都系靠屋企啦。 嗯嗯， 咁你就会觉得点解咁失败啊？嗰下你连嗰下都做唔到，咁 唔够完美啦呢、這个 完全唔够完美，同埋你会觉得咧嗰下气氛好似有啲唔自然，系啦，因为人哋明明讲到乜唔系买嘢食嘅咩，唔系买嘢食咩，当听唔到、啊，就咁样咯。 唉，咁我都 How about you？ 我要花啲时间一阵间同大家讲下。 好啊，我哋一阵间再讲翻。 系啦系啦，呢啲尴尬事。 如果你系嗰女仔，你会唔会介意我呢个炮谷啊？ 我又唔会介意嘅，反而我系会觉得，如果你请我睇戏嘅话咧，哦死啦！我谂我太正路啦，我觉得不如我请你食翻嘢咯。 哎呀，系啊！ 但系我又唔知道你接唔接受啊？你知道你哋啲尊严好大噶啦，做咩？我而家冇钱买咩？ 我系冇啊。 咁你食唔食啊？ 食，我要你喂我食。 喂，你肯接受就冇问题啊！你知道有啲男仔噶啦，非常非常之要面嘅。喂，我请你睇得戏，梗系要全套，点解你要请翻我啊？ 我会不停咁样讲咯。我瑞士银行啲户口冻结咗啊！你食完个炮谷之后，嗰几千万汇款我就攞到嚟噶啦。我咁啱个司机又冇揸车，咁咪即系咯。 所以就唔记得带钱， 所以唔记得带钱咯，即系黑卡佢唔收啊，佢、唔收黑卡啊。 几廿年前啊，冇咁多呢啲咁嘅电子支付嘅，系咪？ 黑卡都有啦， 而家就容易解决啫，系咪？明嘅，知道噶啦，知道噶，你知。 咁我哋系咪入场睇戏啦？ 我哋要维持啊，睇啲尊严啊，要俾翻面佢。你话即系做女人唔醒目都唔得啊，真系，系咪啊？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水水道道悄悄扬扬冷冷冰冰，看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绩，相信你人缘，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时常通通看穿，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 好到对到情重意气。 经上锁起，又未遇见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累计确诊个案11446宗。患者是一名24岁女子，从印尼抵港，她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新增188宗个案，包括110宗本地个案，当中29宗源头不明。另外，消息指新增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个案。有市民在柴湾鲤鱼门公园附近散播，发现怀疑战时炸弹，警方已经处理。事发在中午近12点，有行山人士在鲤鱼门公园附近散播，发现一枚大约12寸×3寸的战时炸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期间无需疏散，亦无人受伤。组织香港同心会成员到尖沙咀一间 H&M 分店外抗议，早前 H&M 集团在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香港同心会表示，对于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等指控是子虚乌有，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捏造的谎言，试图打压新疆棉花产业，造成新疆动乱。他们表示 H&M 等集团公然抵制新疆棉花，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是霸凌行径，要求 H&M 就此道歉。明爱荔枝角职工中心表示，在疫情之下，基层市民开工不足甚至失业，政府将放宽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工时门槛，由144小时下降至72小时，但部分基层市民仍然不能达到工时要求，失去津贴领取资格。他们希望政府重新修订职津计划，舒缓基层家庭的贫穷问题。有食肆员工表示，受到限聚令等措施影响，雇主要求将工时降低至每日4小时，月薪减至6000元。最后因工时不足，无法申请职津。亦有麻雀馆服务员话，因为政府要求处所停业，在4个月零工时的情况之下，丧失申请职津资格。明爱荔枝角职工中心建议取消职津工时要求，改以家庭入息计算，为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西有路面工程，直至今日下午五点钟，近住立本大厦的一段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地面路段最右第二条行车线封闭。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在西贡消防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嘛。好啦，唔该晒。好，今日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股长 GQ 摩托加卡尼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いきものがかり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良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得啦，系啦，讲我哋嘅明日爱情故事之前咧，系啦，红姐分享过去啲尴尬事情啦，系啦。 How about you？ 我都有一件，我认为我喺个人生里边咧，其实真系如果讲话即系对住一个异性咧，我觉得呢件事对我嚟讲都真系即系最尴尬嘅。 系 就话住我就真系认识我先生之前啦，系啦，咁啊，其实就朋友开始交往嘅。 系系系。 咁我记得咧，就系我哋。第一次兩個人咧就出去見面，係啦，即係叫做約會啦，係嘛？其實真係冇乜嘢嘅。係咁嗰晚我哋就去咗飲嘢， 飲咗飲嘢。 年初二嚟嘅，我仲記得。 伍家皮啊，女兒紅啊，茅台戲咁飲， 好開心，傾得好開心，開開心又亦都即係傾得好開心啦，咁亦都飲得好忘形啦，跟住然之後就時間都差唔多，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啦，咁啊講拜拜嘅時候，咁我哋就走啦， 走啦， 佢送我翻屋企啦，咁樣，咁亦都係因為頭先我話都飲得大好開心，就翻到屋企啦，佢車我翻屋企，佢送我翻屋企，去到門口嘅時候咧，咁就哇，即係即刻好似淋花咁樣啦。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啊？即係係啦，將我飲咗嘢反錯翻出嚟。 你嘔？ 係啊，係啊。 即係喺個屋企門口。門 大門口的花槽那裡是啦，咁佢扶住我，我最記得。咁跟住然之後一路 好浪漫、啊， 成程路上佢都一路咁樣送我翻屋企啦。咁我入到呢邊又冇嘢喎，啊好嘢喎，翻到屋企啦。 你令佢冇嘢啊？ 我又冇嘢， 你嘔醒咗啦。 係啦，咁跟住其實冇醒。 O K。 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 吹唔吹到波波啊？ 我行唔到添。 哎呀，你行唔到啊！ 跟住翻到屋企啦，咁跟住然之後又入到去廚房，我又喺度哇，就又殺 又嚟喎。咁佢都入埋嚟廚房啦。 入嚟啊，係啊，係啊。 登堂入室喎，已經。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好尷尬，真係好尷尬，超級尷尬。 點解啊？ 咁我第一次同佢 即系去街啫嘛，系嘛？竟然都发生啲 本来谂住邀请佢入嚟屋企度饮咖啡噶嘛？ 我妹喺度啊，我妹即刻行出嚟。你咩人嚟啊？做咩你？咁跟住就我 佢呕喎，佢呕喎，我知啊，佢不嬲都呕噶啦。 跟住佢就安顿咗我，抱咗我上床。 你咩人嚟噶？做咩抱我妹啊？唔系抱我家姐。 咁就走咗啦。 咁你觉得有咩尴尬啊？ 尴尬啦。 好啊好啊，喂。 嗰晚佢着住一件白色 polo shirt。 哦，白色 polo shirt 啫。 我染红咗佢。 如果是这样， 真系变咗血染的 红 彩。咁第二就系、是、其实真系唔好熟嘅啫嘛。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两个人单独见面， 但 之前都见过几次， 年无不尽噶啦。 系咁，但系嗰晚真系太忘形啦。 你系咪觉得你嘅即系形象破坏咗咧？ 完全破坏晒啦！我哋行出嚟唔会系咁噶嘛，正正经经。 你觉得自己有冇乱讲嘢先？喺呕之前， 冇啊。 冇，即系仲 keep 到个形象嘅。 冇啊， 直至呕下。 冇啊，即系你话讲咩，我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觉得我当下一啲行为系令到，唉、哎，真系好大件事 嘅。哦，你发酒癫嘅 系，我唔系，我都冇乱咁讲嘢，冇成嘅应该都。但系即 系兜巴冚佢啫。 系咯，唔记得咗。 应该会有，我觉得。 系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哎呀，应该以后都唔使再见啦。即系俾著我咧，调翻转咧，咁我都唔紧要啦。 佢问你追翻洗衫费都要啦。 系啦，我都话我主动揾翻佢，我话唔好意思，我整污糟咗你件衫，我话买翻件衫俾你，咁、 哦、 样。 咁佢点答啊？ 佢话唔紧要，佢又不如我哋又出嚟饮嘢。 唔系咯，我其实一早我同你讲，男人咧面对 咁都唔尴尬。 系啊，我头先我忍唔住，我要再讲多次俾个听众听，我系同彭晴咁讲嘅，一个男人如果佢对住个女人。好似你咁样讲法，呕到一劈嘢咁样咧，唔单止唔会觉得核突尴尬，即前提有个好重要嘅前提嘅。我首先我对你有意先，只要我对你有意，你喺我面前呕到咁咧， 咁都唔尴尬， 系唔会有问题。 好核突啊！ 反而我作为个男人咧，我会觉得话正啊，我见到佢咧鲜为人知，爱人不足为道嗰一面， 我不想见到啊。 唔系我知啊，但系我会好开心啊嘛，因为咧我会觉得我可以即系直情系比起其他人咧。我会见到佢更多嗰面， 我觉得 你软弱嗰面啊，或者你话你真性情啊，咩都好咧。喂，我见到喎，你知唔知好多男人咧系觉得与别不同嘅，即系嗰一晚之后咧， 反眼到太空啦，真系。 咁当然啦，佢直情会觉得我食住你啦，因为你唔使喺我面前再扮女强人咧，我见过你呢一面噶啦，所以我反而觉得。唔会尴尬。 喂，如果你 对个男人嚟讲唔会尴尬。 即系你对佢有啲感觉，你就觉得唔尴尬啫。 咁如果冇感觉嗰啲， 咁 梗系 咁梗系有啦。 唔系喎，调翻转。如果你话咧，我纯粹当你普通朋友咧，其实又冇嘢嘅。你呕啫嘛，你呕系整到我好污糟，可能我翻去会闹鬼佢咯。哎，个衰婆唔识饮喺度，哎咁样。但系如果我哋只系朋友， 嗯、 我唔会因为咁样疏远你噶，你唔会有事噶。你明唔明啊？系、 嗯、 咯。 但系都系唔好咯，即系破坏咗个印象。 嗯，你哋呢一段可以话系呕心沥血 嘅爱情故事。 恭喜你哋啊，收成正果啊！ 咁所以咧，我觉得嗰个行山嘅男仔咧，都 唔使惊， 唔使惊嘅。 唔系嗰个有啲唔同。 系啊，咁呢啲系天然嘅召唤嚟噶嘛，大自然嘅召唤嚟，冇办法啦。 因为咧，我话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你呕咧，你哋会可以想当年啊。 No! 即系你，譬如你可以讲翻就话啊，彭晴啊，想当年你呕咧，我喺你身边咧， 我 俾到啲安慰你。 唔系我见到啊嘛，起码都。 但你好少会讨论翻啊，彭晴啊，想当年咧，你开大嗰次，我喺你隔篱咧，我真系。 我哋不如讲个名人爱情故事咯。好 啊。 唉，真系啊，俱往矣啦。 我哋要俾翻多啲嘅感性。 系啊。 呢位嘅名人爱情故事嘅主角，因为佢系我偶像。 系咩？ 嘅爸爸 哦，系我咧记得咧，我亲眼啊，我哋其实同台见过佢一次，你记唔记得啊？ 系咩？ 有一次我哋喺出边系啦做嘢，我哋咧就当晚喺嗰个活动上边请咗佢做其中一个嘉宾上嚟抽奖嘅。 哦，系咪啊？ 系啊，就系佢啦。 我有扮过佢，但我讲真。嗰陣時真係㗎，我哋頭條咧有一集咧係扮三個小生去旅行，咁嗰陣時我竟然咧就喺我哋三個主持裏邊，吳志森同埋羅啟新我最高啊嘛， 所以你就扮 我就可以抽籤扮到啊四個， 我記得嗰陣時好正嘅，因為咧誒標誌性就係佢嗰輯長髮、皮褸同埋黑超，最緊要咧就係好多粗手鏈戴喺身度。哇！我而家諗翻嗰張都好有型噶，即係扮呢一張相咁樣。 咁但係真係要扮佢嘅話咧，唔係淨係得個樣嘅，都要扮埋佢嘅型格啊嚇。 冇錯。 但係佢俾人嘅感覺都真係係啦，仍然都係當然好吸引啦，啱唔啱先啊？成日識女仔嘅佢，好風流嘅，好花心嘅，係咪咁樣？仲有頭先你講得啱，佢成日都係戴住個眼鏡， 係冇錯， 係嘛？點解佢要咁樣做咧？係咪想遮住嚇隻眼咧？佢真係想遮住自己隻眼，呢個係事實。點解咧？原來啦，四哥咧曾經都講過，今日我哋講嘅名人愛情 就係 謝 賢， 係啦，冇錯。 四哥 佢話咧，原來咧佢話後生嘅時候，佢話有個老師咧同佢講，佢話喂，你對眼好多桃花啊，戴眼鏡。遮遮佢啦，咁样，于是乎咧，佢就系咁样、 哦、 开始戴眼镜，要遮住自己啲桃花啦。 系哦， 系啊，冇错。 我觉得好威啊，即系你直情系话我唔系几想人哋望到我只眼，因为我惊我只眼会杀死人， 电亲人。 唉，真系我想讲都讲唔出呢句啫。 系啊，你学都学唔到啊！我哋啊，真系 唔系你学到冇人信啊嘛。 遮住只眼唔好睇到你。 咪咯，哇，好好啊！呢句真系型爆真系啊！ 咁啊，四哥当然啦，人生亦都非常之丰富啦。佢个仔啊，佢个女啊，都系大家都好认识啦。不过即系佢觉得，即系人生里边咧，好遗憾就系咧自己嗰个嘅婚姻系啦，唔系几好，亦都个仔嘅婚姻都唔系几好，好似有条刺咁啊，成为佢人生之中遗憾。但系佢系咪真系咁花心咧？ 系， 佢话佢自己唔系。 佢话佢一生里边，最爱嘅女人 五个。 咁我想问下，算唔算花心？ 佢逐个嚟噶、哦， 一生里 面 有五个最爱、哦。 系啦，佢公开承认有五个，分别系嘉玲、 嘉玲、 芳芳姐、 系 认真姐、 系 拉姑、 系 仲有 Coco。 Coco 系边个 ？Coco 系佢最 后嗰、那个， 系啦、 那個， 拉姑之后一个好后生嘅四廿零岁嘅女士啦，咁、样。咁啊，阿谢贤最先认嘅女朋友咧就系嘉玲姐啦，即系初以前啦吓，叫即系啦当代嘅玉女啊吓。咁啊拍呢个粤语片嘅时候嘅，咁啊听讲嘉玲姐咧系阿谢贤谢四哥嘅初恋嚟嘅，佢哋曾经都合作过好多唔同嘅剧集啊，可能大家都记得花花公子啊、欢喜冤家啊、新盟海誓啊咁样啦。咁啊，四哥喺其他嘅访问。里边都讲，佢话第一个女朋友系即系嘉玲，佢话不过失败咗，系因为佢当年太过贪玩啦。 即系细个系咁噶啦， 系啦，年少嘅时候 未识得带翻副黑超去挡一挡桃花， 系 啊，真系。 咁啊，系好快结束啦。咁啊，谢贤同埋萧芳芳芳芳姐嘅感情亦都好快结束，都系因为贪玩。佢话系啦，咁、我就唔好害人啦。咁啊，觉得自己唔啱啊，咁样系啦，咁啊离开都系啱噶啦。 系。 咁啊，但系喺佢嘅人生当中咧，即系都有过两段婚姻啦。一段婚姻就系同阿欣真啦，欣真嗰段都好。 台湾嘅第一代玉女喎、 哦。系啊，冇错。 犀利喎！ 咁就都一阵子啦，佢哋嘅呢一段嘅婚姻，咁啊同阿欣真，咁啊欣真同埋郑贤结婚之后咧，哇，都其实都。好混亂啊！因為當時咧被指周旋喺同阿劉家昌疑似嘅三角戀嘅關係當中，所以佢哋呢段婚姻唔係維持咗好耐，一年就宣布離婚啦。 係啊，咁但係欣真話咧，謝賢喺離咗婚之前咧，就三次去台灣揾佢。不過大家因為即係工作關係又分隔兩地，好耐都冇傾過偈。但係咧，我覺得最難能可貴咧，就係去到2019年咧，欣真出一個自傳嘅時候咧。佢係有請翻四個做佢嘅嘉賓，即係你諗下，即係當時佢哋呢一個咁樣嘅叫做相戀婚姻，咁然後佢哋會喺事隔幾十年之後，仍然都冇忘記，仲會揾佢上去。 仲要四哥講嗰句 嘢？哦，呢句勁啊！我永遠愛佢。 係啊！ 哇！ 係咪啊？即係所以咧，佢話雖然佢就覺得俾人認為佢係花心啫，但係其實佢話其實自己喺愛情方面好專一。中意嘅话就全心全意。 系啊，同埋咧，佢话佢系好可以成全到对方嘅。 嗯， 佢话譬如话，当佢同嘉玲拍拖嘅时候，嘉玲就爱上咗一个泰国男子。同欣真即系相恋嘅时候，对方遇上刘家昌。话萧芳芳想揾人生方向，佢全部都话你去啦，你去啦，你去啦，你去啦咁样。 哇、wow. ！ 因为你爱佢，所以你就肯放手。 哦、wow. 啊，呢、這个真系我都好意外，真系。 系啊，咁佢跟住原来辗转转转，佢1979年嘅时候出资识到拉姑啦，系、 嗯、 啊，识到迪波拉啦，咁啊，系啦，当年嗰啲哇，啲周刊啊、杂志啊都哇，好犀利啊，最记得噶吓。 系。 咁啊，后来结咗婚之后，拉姑都诶为谢贤就退出咗呢一个嘅娱乐圈啦，咁啊生咗谢霆锋啦，同埋谢婷婷啦吓。咁 啊， 哇，每年过年都喺啲周刊嗰度见到佢哋着晒啲啊唐装衫，跟住拜年啊。不过呢段婚姻都是维持了16年就宣布离婚了， 其实16年都不短的了、 啊、但是真的有样东西他们处理得很好很大体 是 都是很依旧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哦、那是、啊、到现在成日你还会见到他们偶然都会一起出席一些活动、 嗯 啊、最后那个我想就真的很经典了，话俾佢后生成49年的女友 Coco， 系 后生49年呢个概念真的没办法理解， 真系冇理解、 啊。但系我觉得更加难理解嘅就系，当大家都睇唔好佢哋呢一段关系嘅时候咧、 嗯， 十几年先至分道扬镳。 系啊，佢哋都喺埋一齐好耐。 系啊，真系真系犀利。 系啊，咁啊，自然都话其实诶，识咗 Coco 都系呢个缘分啦。如果有位有缘分，所以大家先喺埋一齐咁多年啦，都好低调发展感情。咁啊，四哥奇话一直都冇俾对方名分。即係冇俾個名分佢，咁啊唔想對方受係啦，受到一紙婚書耽誤咗自己嘅人生啦，都仲後生，咁啊希望佢可以遇上更加好嘅人啦，係啊冇錯啊嚇。 所以有時你見到四哥又再望下霆鋒， 係啊， 有啲嘢就冇得比嘅， 係啊， 嗰、那個吸引同埋多姿多彩嘅感情生活， 好豐富啊，真係好豐富。都夢問愛，從枕邊走出世外，從沙丘穿過鬧市，繼續期待，從車站步向月台，懷著浪蕩的心情，觀賞車牽走的旅程。寄居得足以令你与爱人志不醒，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只可惜风太大你太快，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感激这几年路我与你缠在一起， 这牵手的旅程，寄居得足以令你与爱人志不醒。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只可惜风太大你太快，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感激这几年路我与你缠在一起，我怕我无论怎加倍爱你，都不可安居在快乐原地，一早知这太慢你太快，宁愿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多侥幸赶上过你，不想知终点是你最可的，不管几多里路也试过缠在一起，你算别离。 两个同样人生都是 咁豐富精彩啊！ 係啊，冇錯，謝霆鋒嘅邊走邊愛啊！ 係啊，嚇咁啊，好啦，真係啊，精彩咧，都唔單止淨係啊，我哋介紹嘅呢兩位嘉賓啊，嚟緊豪仔介紹啲嘢都好精彩啊！哇，因為佢啲價值啊，哇，高度啊，嚇死人啊！ 係啊，即係頭先就講緊即係心啦，因為講愛情故事，而家要講下金啊。但係有陣時金同心咧都係分唔開嘅，因為當你好中意嗰啲動漫品牌嘅時候咧，你有冇諗過佢可以幫你揾幾多錢咧？啊 ，sorry， 佢唔係幫你揾幾多錢，係攞咗你幾多錢啊？你其實係用咗幾多錢啦？咁啊，早排咧，原來有一個統計機構咧就做咗一個全球各大 IP 啊，即係所謂一啲啊智慧財產權嘅發行權益收益咧，即係如果一句説話。 值 唔值 钱？ 边个值钱？咁呢十个所谓嘅 IP 呢其实有好多我哋都耳熟能详嘅一啲即係譬如话动漫人物啊或者一啲即係卡通嘅。咁佢又计咗啲十位出嚟。啊有啲意外喎、啊。因为佢话呢如果我哋大家一諗呢可能就话咁、一定可能 Marvel 呢啲赚好多钱啦、啊。因为佢电影啦佢漫画啦佢啲产品啦、 啊。产品咁多喎、 啊。係啦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数嘅话呢唔好意思。头五位都冇佢份， 吓 头五位都冇佢份， 竟然 系啊！咁啊，如果我哋先讲咧，即系由第五位开始数起咧，咁究竟咧有边几个系成为咗呢个榜上有名嘅咧？吓 第五位， 第五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哦，星球大战啊！ 佐治鲁卡斯嘅 Star Wars， 1977年喺美国上映啊，佢嘅票房啦、电视剧啦、漫画啦、小说啦，陆续推出，去到后来咧，2012年嘅时候。迪士尼公司就收购埋佢，就再进行一系列嘅即系重新包装嘅电影啦。咁所以咧，佢话佢由1977年到而家咧 ，Star Wars 嘅收益咧去到687亿美元，即系5000几亿港纸啦。咁样好啦，咁啊第四位同迪士尼都有关嘅就是、Mickey Mouse and Friends 啊。咁啊佢就以咧就803亿美元咧就排第四，因为头先我就600几啦，呢个就800几。咁但佢耐好多，1928年就已经面世。咁啊，亦都系同头先讲咧，又系靠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影音啦，咁啊累积到呢个价值噶吓。第三位，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佢仲劲过 Star Wars。Winnie the Pooh， 哦，小熊维尼。 Winnie the Pooh 用803亿美元打入头三甲，咁啊，哇，咁原来佢仲要早过迪士尼只老鼠咧面世三年。1925年面世，咁啊，1926年出佢第一本书，咁然后一路合作咧，亦都系啦，电影啦，一啲所谓嘅影音产品啦，然后就系其他你所知不尽嘅即系周边产品啦、就令到佢可以排到第三。好啦，第二劲啊 ，Hello Kitty。Hello Kitty 845亿美元，哇，又多咗好多噶咯！1976年到而家，因为由女人开始啦，到僆仔都中意，咁啊，所以咧佢话啦，真系主要收入咧就系佢啲授权产品、第一位 Pokemon， 哇，估唔到、啊， 估唔到系 Pokemon， 佢仲以为大比数抛嚟啊！ 佢值几多啊？ 佢1000亿美元啊！头先第二位讲紧 Hello Kitty 都系845亿，佢。多你百几亿啊！ 哇，真系犀利啊！不过咁佢呢啲产品亦都系好多嘅， 因为佢 打 games 啦、 啊，系啊，佢话佢只 game 咧，即系冇一个单一嘅商业模式， 啊、 所以佢嘅钱咧亦都系搵得最多嘅。 哇，估唔到呢个 Pokemon 啊！ 系啊 ，Harry Potter、Mario 啊、Marvel 啊， 好揽住佢先啊！ 系啊，面包超人 bye bye 一样有份啊！ 圈话的声音似是猎豹。